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各位 Sci-Fi 嘅网友啊、听众啊，咁好挂住大家啦。咁啊，因为咧之前小弟就外游去咗加拿大同埋多美尼加，咁啊变咗咧都三个礼拜冇做 Sci-Fi 节目，兼咧上个礼拜又啲时间难夹，咁我都即系四个礼拜冇录呢个不打电影时间。咁今个礼拜时间上夹到啦，咁亦都同 Tasku 啊、新啲佢哋咧都倾过一段，就主要就会讲主流戏啦。咁但系咧另外有两套唔係即係論唔到同科幻有關咁，但係都係可以值得講呢個，或值得討論啊。咁係咪值得睇呢？咁就見仁見智嘅愛情小品電影。咁啊兩套，先有一套就唔係呢個禮拜上，冇咁 ad hoc 嘅。咁我都係去完加拿大翻嚟我先睇啫，就係、是。山田孝之再搭长泽直美初吻50次啊，得唔得？咁系一套即系日本嘅电影啦。咁而入边其实佢系 reboot 或者叫做买咗个版权 reboot 呢、這个外2004年嘅美国喜剧。愛情喜劇，咁咧中文嗰陣時香港譯名應該叫初戀50次，咁台灣譯名咧就有個叫做我的失憶旅遊，咁就英文名就叫50 First Days 咁樣，係啦，咁直頭 exactly 係重拍嘅，因為咧入面個故事設定啦，亦夏威夷嘅背景啦，再加一個即係花花公子性格嘅導遊啦，再配翻呢、這個不過啊職業有啲改變，原來因為舊嗰個就係獸醫嚟嘅，原來係啦，咁不過都係花花公子，咁而女主角咧就係、是、又係喺餐廳巧遇咗佢，咁後屘先知道原來佢因車禍咧，就導致有呢、這個。个短暂失忆，咁佢一瞓醒咧就唔记得晒之前嗰日嘅嘢。对于女主角嚟嘅，佢永远停留喺出事嗰一日嘅，咁啊变咗就系一套咁样设定嘅电影。咁你可以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话呢个系，我唔知道实际会唔会啲咁极端或者咁鲜明嘅病啦。咁你都可以话系当系一个科幻嘅设定嘅。咁攞翻个名就初恋50次，而家就叫做初吻50次咁样，50次初恋。咁而家咧，香港名咧食翻叫初吻50次。咁事实入边就真系冇话有咩，冇话有即系嘴50次嘅。不过就都有啲快镜睇佢唔同嘅，因为当之后佢知道佢失忆。而又即係第二日又唔認得佢，咁梗係撞咗好多笑位啦。咁但係之後經過一輪嘅時間，又經過一個持續地每日佢都會扮曬巧遇佢，咁後屘咧男主角都得到佢父母嘅認同，咁啊決定將個真相講俾佢聽，咁即係佢先會知道自己原來佢成日以為活喺嗰一日。但其實實際出面咧就已經經歷咗成年半嘅啦，咁最後咧咁嘅狀態底下咧，女主角亦都動咗情嘅，咁啊真心中意咗男主角之後咧，每晚瞓醒都會重新睇翻自己日記，同埋睇翻啊男主角拍俾佢個餅帶，咁從而知道呢個人嘅存在同埋呢一個佢自己嗰個感情，咁啊變咗就咁嘅狀態，其實都 keep 住拍拖，咁啊又揾咗去睇星啊，又喺海邊啊，又喺個草地度瞓啊，跟住又會之類啦，咁啊變咗就即係都錫咗好多次嘅，咁啊變咗就即係以一個咁樣嘅橋去拍呢套戲咯。咁當然個大橋位最後就會覺得女主角就自覺自己咁样嘅体质咧，其实佢系中意男主角，但系佢觉得咁样好似嘥咗男主角。其次就加咗一个叫做矛盾位，就男主角咧，佢喺呢套戏入边咧就话讲佢系虽然佢全职系一个专接待日本旅客嚟夏威夷旅游嘅导游。OK， 咁又會收下小費啊，亦都會氹到啲旅客咧，好似即係溝女咁樣，氹到個女仔好開心嘅。咁有少少即係口花花啊，花花公子，亦都係好識得照顧女性咁樣嘅一個角色。咁但係佢實際咧，佢嘅興趣原來點解會去咗夏威夷咧？原來夏威夷咧係一個全世界最出名觀星嘅地方。咁佢自己好中意天文學嘅，咁而亦都係一路咧就透過有全世界最大嘅天文台都係夏威夷嘅。咁佢入邊咧就會用佢嘅望遠鏡啦，亦都喺。嗰、那個探即係佢嗰個天文館嗰度啊，有啲我唔知係兼職定係客席 當教授咁樣啦。咁而佢又喺嗰度啊發表咗啲論文，咁亦都發現咗一粒星咁樣之類，咁樣變咗喺天文學界咧就引起咗注意嘅。咁而佢嘅夢想就係可以入到太空總署度做。咁而到故事去到中後段咧，男主角就真係成功收到太空總署寄嚟嘅信，就話想佢過嚟美國就做嘢。咁個女主角覺得係咁樣拖累咗男主角去完成夢想。咁而且女主角覺得咧咁嘅狀態，佢同男主角其實好難結婚。even 生仔，咁佢自己每日都會唔記得，咁帶住個肚，咁會好彷徨，亦都係覺得咁嘅體質咧，佢連自己個仔女都未必會記得。咁佢覺得自己唔應該拍拖，唔應該累人，即係有啲比較婆媽啲嘅，因為咁樣嘅矛盾位咧，就導致女主角主動不如長痛不如短痛，就決定提出分手。而分手就因為要做得決絕，佢就 delete 曬所有同佢男朋友，即係山田孝之影嘅相啊、拍嘅片啊、所有嘅回憶啊，甚至乎佢知道真相後寫嘅每一篇日記，佢就親自一路同男主角一路睇，一路喊，就一路撕咗佢，就燒咗佢。咁最後咧瞓醒覺就真係對呢個男人咧完全冇記憶。咁而男主角亦都應承咗佢唔再揾佢。咁啊變咗多咗一個咁樣嘅矛盾。對我嚟計，我覺得都幾做，亦都幾漫畫化嘅，即係真正一個相愛嘅人，如果面對咁嘅 situation， 其實有好多方法去可以 keep 呢個感情咯。咁亦都係唔需要行到呢一步咁極端，或者叫做咁即係有啲揾氣嚟做啊。咁故事就咁樣行。咁而男主角亦都因為咁咧去咗探重廚。咁但係就去之前臨上機，梗係又有啲嘢又勾翻起啲回憶喺部電腦度，話嗰個 delete 咗手機，但原來個電腦有 backup 嘅，睇翻啲相，發覺都忍唔住，咁最後梗係衝咗埋去，又去翻嗰、那個，佢又去咗療養院度，唔知啊教人畫畫嘅，咁跟住又見翻，發覺原來咧喺失咗憶嘅女。長澤直美嘅狀態，佢原來佢夢中已經山田孝之喺佢嘅潛意識入面㗎啦，所以佢成日夢見一個佢唔識嘅男仔，咁而佢為咗抒發呢種思念咧，佢就畫咗出嚟，咁所以去到個工作室咧，發覺好多畫都係佢嘅自畫像，咁兩個啊變咗，哇咁啊再有個另一個層次嘅昇華，咁最後咧都呢度劇透啦，咁啊劇中會係喺女主角大咗啦，醒翻。咁喺張床度一醒就會見到個電視機著，就會睇到個 video， 又會介紹翻山田孝之你而家係點，跟住就叫佢上天台，上到去原來佢已經喺一個好似美國嘅地方，一個大峽谷嘅地方，咁上面有個天文觀星鏡，咁而當佢上到去咧，跟住仲有個小朋友。就上咗嚟，咁原來佢嘅 status 已經咧同阿山田孝之咧修成正果，亦都係咧結婚，甚至乎生埋個仔，咁兩一家三口咧就幸福快樂地生活。咁而佢個病係冇醫好嘅，咁啊作為一個 ending 啦。咁即大橋方向就咁噶啦。咁你都知道日本電影啊出曬名就你可以話係細膩，亦可以話佢節奏慢。咁呢套咧就係節奏慢，但係拍得唔細膩嘅。咁而佢兩個人。嘅愛情建立，其實你問我本質上單薄，而且佢哋所謂嘅動情位咧，就真係係男主角見到佢喺餐廳度好傻咁喺度砌緊啲班戟，咁有少少純粹外形吸引加個氣質吸引，就叫做有啲一見鍾情。一秒動情嘅感覺，咁呢啲我覺得喺一個愛情位冇一個好深刻嘅或者叫特色啲嘅描述，而之後為知道佢有個咁嘅病，而又會好盲目地 keep 住呢個關係，喺佢初即係戀愛都未建立嗰陣時，個男主角點解又會咁執著於呢段關係？咁而女主角。又點樣會又知道之後又會動情？咁嗰啲動情嘅交代位，其實佢又做得好粗疏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唔合格啦。以日本愛情電影嘅角度嚟睇，咁加上咧入邊仲有啲情節，其實佢都幾漫畫化。包括佢其中有一幕咧，我覺得幾突兀嘅，尤其是當你好投入去睇緊。兩個咁樣嘅角色終於相遇，然後就叫做終於叫做約咗 第二日見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兩個各自就翻去個停車場攞車。咁點知中間其實隔咗一部車嘅。咁佢兩個咧即係分開咗拜拜咁之後就各自去到車嗰陣時候對住塊鏡喺度笑，跟住又喺度做啲動作話 yes yes， 哇好靚啊，依個正啊。咁而長澤正美都係喎，都係咁做。咁點解架車咧褪開咗？咁變咗雙方又望到對方，咁變咗呢一幕就好似係有啲經營咗係一個笑位。咁但係我又覺得似係一啲咧幾肉麻當有趣嘅一個 gap。咁而入面即係佢哋嗰啲動作啊、表情啊，其實都幾鬼浮誇嘅。咁我覺得係爭啲。即係一個比較咁寫實類，或者叫做你都叫浪漫化咗嘅愛情，但你加翻呢啲咧咁小朋友，亦都咁浮啊，應該話咁浮誇嘅情節，加上你個兩個演繹咧，就變咗就好似好明明投入咗睇，但之後就發覺好似好抽離，咁好似就咩變咗小朋友童話咁樣，咁變咗個感覺，我覺得幾突咯。咁我覺得呢幕係一個敗筆。咁加上我成日覺得愛情片咧，你要即係你當然你可以走感人取向就其中一方啦，亦都會有啲咧即係走嗰個要一個經歷係好曲折嘅，好曲折離奇嘅，咁啊最後修成正果咁之類。咁即係但係我覺得你 basic 你愛情片都貴乎要細膩咯，即係意思就係個角色之間個感情個唔同層次嘅升華，即係就算你應承咗做女朋友咁樣，都會有第一次拖手、第一次接吻，跟住第一次交心啦，然後就點樣慢慢個感情係要喺個戲入面透過唔同情節 build up 嘅，咁啊 build up 到某個程度夠一個咁樣嘅高度啦，然後先遇到一啲矛盾，佢先會發覺會有人犧牲，會有人改變自己，會有人去妥協，或者有人去遷就，又話會互相溝通或者原諒對方 even 你話有人做錯嘢，有人背叛，咁你都會有啲即係願意去做。咁所有嘢都建基你個感情一定要去到某一個高度咯。咁呢套戲就喺佢哋兩個，即係實際個設定，你即係得一日嘅相處，佢第二日都要睇翻個日記。咁你問我個感情難以 build up 嘅，咁而難以 build up 之餘，但係佢就好順理成章地覺得啊。好啲啲快鏡啊，嘴過好多次啊，又即係相處得好開心啊，帶佢去唔同地方啊，咁出嚟個感覺就會係我覺得即係叫做個關係好薄，喺咁薄嘅情況底下，突然之間有個女主角知道佢喺太空處度收到要去嗰邊做嘢，要離開夏威夷，嗰個反應突然之間會變成咁極端咧，咁呢個轉折位又處理得唔好，咁啊變咗流於咧就真真正正係有啲粗糙，咁我又感覺我睇到好抽離，我覺得幾白痴。咁佢相對日本以往嘅愛情片，我覺得 even 連一啲譬如動漫類，咁其實佢可能係動漫嘅設定，譬如《狼少女與黑王子》，或者譬如柳橋嘅《愛的成人式》，或者譬如之前其魔幻元素《寵愛情人夢》，《愛我請説謊》打 band 嘅，又或者譬如去到跨越百年的新娘，咁有個絕症病患者，咁即係嗰啲都會係標，即係好著重係兩個角色之間嗰個愛情關係咯。咁呢套我覺得咧，佢擺咗個設定咧，純粹就個 gimmick 就有50次嘅相，即係咁樣嘅設定底下，最後佢哋都究竟個情歸何處咧？呢、這個點樣去面對呢個女主角個即係佢個決定做嘅嘢？咁男主角點樣應對？咁流於係一啲好情節式嘅擺位啫，喺嗰個感情個推動位都做唔到，咁啊做唔到即係以情推動，亦都唔覺最後佢衝翻去見到個女主角之後又點樣幾咁感人咯，咁我又覺得又真係爭啲。咁三來，我覺得最弱咧就係男女主角嘅選角啦。嗱，不嬲長日直尾我話 buy 嘅，因為由《海街少女日記》入邊已經覺得佢正啦，咁又加上又之前有好多戲到由佢嘅演出，咁我都覺得靚嘅。咁不過坦白講，佢個年紀都唔細， 卅几噶啦，咁但系佢要适如其分咯，即系你问我林娜瑶，有时佢都年纪大噶，仲大过长泽直美添，咁但系佢真系唔同年龄，佢做翻嗰个年龄应该做嘅演绎，咁我觉得唔 over。咁但系今次长泽直美入边，佢又即系好刻意地扮 Q 啊，又刻意地好乐观啊，刻意地喺度有啲小鸟依人式嗰种感觉又。又有啲，我覺得有啲 over。咁而最大鑊就係佢拍落山田孝之，我真係覺得兩個冇乜火花。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山田孝之個 Maro 洗髮水嗰個廣告太入屋，就阿芝阿杜 Maro 都阿得得得得，都阿跌得得得得得得得。咁嗰個廣告太入屋，就覺得佢係一個好好，或者你可以話佢好有 character 嘅喜劇演員。由佢好深情款款望住長澤直美，跟住打車輪咧，跟住攬埋一齊咧，我唔覺得佢係有愛情上嘅化學作用，又亦都唔覺佢點樣有愛情嘅火花咯。咁甚至乎，我覺得都幾有啲打冷震。咁而阿山田孝之入邊成日都係做啲眼仔碌碌啊，有啲 Q Q 地嘅角色，咁我又真係覺得冇乜，即係個角色唔出，亦都唔 charm 啊。咁當然山田孝之要知嘅係第一代電車男啦。咁可能即係佢而家就其實就同宅男嘅感覺相距佢好遠，因為佢都留鬚，又個衣著上咁都成熟啲嘅。咁我都唔係因為佢電車男嘅印象，而係佢依一刻嘅演繹確實同阿長澤直美撞唔到火花。咁你諗下，一套愛情片男女主角觀眾睇落係唔夠火花，或者叫做我定以為冇乜火花，咁其實好大鑊㗎咯。咁所以呢套戲個評價我真係覺得不高。咁如相同類型嘅題材就有套叫《一周的朋友》喎，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咁呢套我記得我嗰時咧睇完我都冇時間出影評，咁但我咧喺我個自己個電影評價入邊咧都覺得唔差嘅作品。咁亦都係嗰陣時計就校園青春，咁佢就唔係一日咯，咁而佢係得一周嘅記憶咯，咁但係一周嘅記憶咧都會糾結於個男主角點樣令到佢知道自己嘅存在，咁、那個男主角就係山崎賢人啊，咁啊被譽為即係叫做嚇或者叫動漫改編嘅叫做。叫做實拍嚟計，男性角色嘅演出嘅第一人啦。咁而女主角咧就係、是、呢、這個藤宮香織同埋又唔係喎，唔係藤宮即係聲優嚟喎，錯。咁我睇睇個電影版先，個電影版咧應該係。喂、哎，系啊，冇错。电影版咧登场人物就系、是，见唔到真人化喎，系、原作喎，导演我 check 唔到啊，登场人物。OK， 山崎賢人。哦，女主角系川口春奈啊，系啊，冇错，系啦、啊。咁起码两个有啲火花，咁而又。即係始終，我覺得睇翻呢啲叫做浪漫化咗嘅校園青春，配合翻咁個年紀，咁、那個感覺我覺得冇咁大咯。咁當然呢套佢唔係擺校園青春，佢已經係一個成年人三十零歲嘅人嘅愛情故事。咁但係就冇火花就冇火花，我覺得就真係係有啲敗筆嘅。咁而一周啲朋友佢正就正在佢好細膩地有啲情節上嘅交代，男主角點樣可以每個禮拜令到佢再記翻。自己咁而有啲即係有啲温馨，亦都有啲少少扭橋嘅轉折位嘅。咁呢個我覺得作為 ending 佢擺得幾靚，反而呢個咧就真係無甚驚喜啦。即係呢個初吻五十次。咁導演係邊個咧？導演就叫福田雄一啦。咁我都唔知佢以往拍過啲乜嘢。咁但係咧，中觀咁樣睇咧，我覺得就導演功力就麻麻地啦，得唔得？好，跟住落嚟就要讲一套啦，即係呢套我觉得就麻麻地啦，咁但係就有一套呢今个礼拜好多人可能会忽略咗，其实就係泰国电影啊。嗱，宣传海报就话出猫特工队班底又一红咩咩红爆泰国制作作品。 咁啊話上映一周咧，票房超越《出貓特工隊》總票房咁樣，咁啊哇，即係講到好大收。咁事實我估票房數字係真嘅，咁但係咧佢係咪出貓特工隊團隊？咁啊團隊嘅括弧係冇話製作團隊，又冇話係咪導演定還是攝影師定編劇。咁我翻查資料咧，其實大套戲個名就叫《大佬可以退貨嗎》。咁咧我發覺就佢個後製包括導演、監製、編劇。攝影師其實同《出貓特工隊》無關嘅，咁啊能同一樣嘅班底，只不過係個電影公司，即係個片主，同埋我懷疑發行商同埋個製片商係一樣嘅啫。咁所以咧，你問我香港宣傳海報啊，真係有啲誤導嘅。咁而《出貓特工隊》嘅導演咧，其實係我哋即係泰文我唔識啊，日做立塔屈彭皮里亞，佢係執導兼係呢套戲嘅編劇，咁啊睇得出佢係真係一個好出色，亦都好掌握到將啲生活化情節拍到好緊張刺激，而入面亦都好刻畫到嗰種人性嘅變化、人性嘅腐敗，咁而亦都有唔同對於出貓嘅 point of view 去衍生嘅連鎖反應，男女主角嘅由呢個合作嘅夥伴到有少少愛情位，對佢對呢個出貓道德嗰個界線，咁係去好多反思。咁《出貓特工隊》係好成功，亦都我擺咗喺上年嘅外語片票房唔知第三位定幾多㗎，咁即係都高嘅，我覺得嚇，亦都係成功。咁但係呢套咧，其實就即係完全同班底拍嘅。咁咧，但係睇完我啊覺得又真係讚喎。咁因為咧入邊就其實情節上佢就肯定冇《出貓特工隊》咁緊張刺激，亦都咧可以話叫做個劇本上咧冇《出貓特工隊》咁實嘅。咁因為點解出貓特工隊好實地就真係會有出貓過程，佢會經歷出貓，佢哋有個 target 就要贏嗰、那個外語英即係英語能力測試嗰個外語試，咁然後就之後有人背叛之後咁點，咁最後點，咁成條線其實一個情節上係有推進，咁但係呢套咧，你問我情節上嘅推進咧，都係流於喺一個電影入面時間上嘅推進啫，佢其實兩個人嘅生活就冇乜大嘅變化。咁佢入面聚焦嘅就係話係一個兄妹情啦，咁而佢即係條大橋就係塑造一個叫做廢柴大佬，就同埋一個呢樣樣都叻過佢大佬或者叫資優生嘅妹妹，咁兩個又會呢獨立就離開咗鄉下，就喺曼谷度做嘢啦，咁曼谷有間屋啦，咁兩個又會住埋一齊嘅，即係本身咁，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撞出好多叫做狗咬狗骨，兩個又唔妥對方嘅笑料嘅一啲嘅過運情節之後，咁就女主角同即係個妹同大佬話炒大鑊，咁啊有係因為一啲價值觀嘅唔同啦，亦都有啲對於以往喺童年時嘅一啲慘事啦，又或者咧個女妹對阿哥嘅態度啦，咁總之咧係好有層次地鋪述，最後佢哋兩個炒大鑊，就做直頭搬埋出去嘅。咁但係咧原來先講翻個妹，其實一直。咁後屘個妹就結婚啦。咁中間有個轉折位，就係阿妹個男朋友。咁阿妹後屘咧入咗間廣告公司，出名嘅，唔係阿大佬就不嬲做廣告公司嘅，但係個妹咧就入咗去即係畢業啦，去玩完啦，翻翻嚟曼谷咧一見工就請咗佢啦，就係一間好泰國知名品牌嘅一個洗潔精品牌，喺嗰度即係呢個你當好似 PNG 咁啦，咁大嘅跨國企業入邊做一個executive。marketing executive 咁樣，咁佢正正就負責審核呢個洗頭水嘅廣告。咁而家洗頭水廣告咧，就係男主角而家去做廣告公司嘅重頭 project。咁所以變咗又有啲咁樣嘅角色上嘅矛盾啦。咁而但係阿女主角入咗間公司之後咧，咁啊公司呢條 team 嘅上司咧就中意咗佢，咁啊真係同佢表白，最後佢都接受咗兩個拍拖嘅。咁而又男主角作為大佬咧，原來就話有個位咧就話講佢一心係想同個妹報復，咁佢發覺咧喺現實生活所有嘢佢都唔及個妹，吹佢唔著。佢於是佢就話立心咧係想咧個妹煩大男仔翻屋企咧，佢都會主動拆散佢。咁於是就佢即係以往喺啲回憶片段，個妹經歷過幾次帶男仔翻嚟，就俾個大佬嚇走咗咁樣。咁即係當然個處理得係會有啲嬉笑怒罵，有啲搞笑嘅感覺。咁但係到今次咧，咁啊當然個妹啊梗係唔想俾佢知道個上司做男朋友啦。咁但係中間有一輪笑位，最後俾個男主角都知。咁而最 後就總之個轉折位就啊男主角喺個廁所度見完個客喺個廁所度吹水，吹吹下咧喺度講個客嘅壞話。咁但係原來仲甚至乎講到就話，喂呢個客 PNG 都冇料到嘅，我不如將條廣告片咧就賣俾呢條橋咧賣俾佢敵對嘅公司咁樣，即係咁佢當講笑咁講啫。咁但係伊薩拉就俾翻啊個妹個男朋友啊嗰陣時嚟計，咁個上司聽到，咁於是就出咗去個樓梯咧兩個講數，咁講數之餘啊叽哩呱啦，咁後屘男主角又知道原來佢就係個妹個男朋友，又用呢個關係啊兇佢，又叫佢保守秘密之餘，最後男主角都決定保，即係嗰個阿妹個男朋友都決定保守唔講。走啦，先知道原來個樓梯上面就係老闆，咁於是咧，因為咁咧害到個男仔咧，就需要調翻去日本，因為佢話佢日泰混血兒嘅，就調翻日本總部，就唔可以再喺泰國呢度做嘢，咁啊變咗叫做好似叫 long D 分隔咗佢同個妹。咁而個妹又責怪於啊大佬，咁而又出信就投訴，最後就搞到大佬冇份工嘅，咁即係變咗有個幾生活化，亦都幾合理嘅一個界替，或者叫做一個叫攻擊或者傷害啦。咁然後之後兩兄妹又炒大鑊嘅，咁但係當然炒大鑊啦，最後 keep 啦啦，個妹之後就真係同個日本人就移居日本結婚，咁而喺日本喺泰國故鄉擺酒。咁而好想之後先話，其實個妹好想大佬離婚禮。咁大佬最後都叫做有啲冰釋前嫌都離婚禮。咁而最後臨去婚禮嗰下先偶然發現到，原來阿大佬新翻嗰份工都係靠佢個妹介紹。咁佢又即係有啲自尊心受損之餘，又勾翻起以往，即係個妹又鬧佢廢柴嗰啲回憶。咁最後一系列嘅情感嘅轉換咧，咁佢嗰晚係離開咗個婚宴場地冇出現嘅，咁而因為咁樣佢 miss 咗阿妹嘅心情獨白。咁總之個故事表述阿妹其實佢知道大佬係廢，知道佢係未來如果一齊生活都係要照顧大佬嘅角色，佢係不嬲都表達佢渴望有一個叻嘅大佬，渴望有一個調翻轉大佬照顧自己嘅哥哥，照顧妹妹嘅哥哥。咁但係問題就因為佢咁不足咁低咧，先往往令到我會更加強、更加有自信，甚至乎就因為咁樣先相處到，兼又令到佢對人生有啲啟發咁啦。咁而佢又講到好啲好多人生嘅關鍵嘅框口，包括佢譬如佢鍾意日本文化，佢鍾意漫畫，佢鍾意打棒球，咁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哥哥嘅影響。咁即係回顧返人生對佢嚟嘅，佢覺得哥哥對佢人生其實重要，咁所以咁重要嘅人呢係好想哥哥參加佢個婚禮，咁但係佢嗰晚又唔見咗。咁呢度其實已經開始個電影已經就由一開始少少輕喜劇式、嬉笑怒罵式轉做咗一啲叫做比較感人肺腑，而且如果你真係有兄妹或者你有個姐弟呢，你真係有啲幾有共鳴嘅拗叫，咁叫打死都不離嘅親兄妹或者親姊弟，咁你係真係確實有時雖然係兄妹或者子弟，但有時性格真係會南轅北轍啊！真係天堂與地獄噶嘛，咁啊，即係總會有啲生活上嘅小磨折啦，或者會有啲即係好似男仔嘅角度就覺得生完個妹出嚟，發覺全世界全個屋企人都係錫曬個妹，咁有啲妒忌心啊，咁而個妹又叻過大佬，會有啲自尊啊、自卑啊，咁類似咯，咁啊，即係呢啲情節其實真係幾有共鳴。咁如果你真係經歷過咧，你呢個位真係喊。感人嘅，咁而感人完之后咧，咁点咧？咁佢套戏正就佢冇乜真系好夸张，即系譬如如果正常荷里活拍法嚟到呢位，梗系最后隔完个夜晚，或者可能事后又跟住后屘又抄翻结婚个典礼嗰啲影片啊，又可能揾翻以前嗰本有啲漫画啊，又见到啊阿妹写嘅嘢，做咩嘢类似咁样，梗系有啲物品勾起，然后就会有一场又跑过去机场啊，临走。 走嗰時啊，最後 Kitty Clark 啊，冰雪前面咁樣攬埋一嚿啊，咁樣咁呢啲好正常拍法咯。咁我呢個導演又聰明喎，佢又反而之後先係套戲最精華嘅部分，佢用咗咧都幾細膩，亦都幾估佢唔到，亦都幾平淡嘅情節，透過男主角又各自同唔同嘅人傾偈，同翻佢以前舊嘅女同事，又同翻 Kitty Clark， 咁跟住女主角又同佢老公啦，而家就即係嗰個即係嗰個上司傾偈，咁透過唔同同角色嘅對話，表達到佢哋嗰個心裏面嘅態度有冇咩變化，有冇轉變，咁寫得幾細膩，亦都幾有層次。咁但係咧之後係好大膽地，阿大佬係直頭完全冇聯絡四年半。咁最後就因為又係見翻個女同事，睇翻佢嗰個請柬，知道 Kitty Clark 女又見翻佢結婚嗰個片段，咁佢先的起心肝就去日本見佢。咁日本見佢嗰下咧，又唔會諗住有啲好觸動、好勁嘅辯論，咁又冇嘅。咁其實之前喺結婚前咧，佢都有個翻咗母校喺個球場嗰度都有一場，以為會有一場兄妹炒大鑊，咁但係冇，係一啲好生活小節，亦都好平淡嘅對話。咁但係咧，往往平淡裏面就會慢慢陰下，令到你明白啊，原來個妹睇大佬睇得好重，而大佬其實都本質上佢係錫個妹，雖然佢即係知道呢個妹難搞，好麻煩，亦都成日想整佢。咁但係事實佢係有個關懷、顧念、珍惜喺入面，咁變咗幾多層次慢慢煲。咁而最後個結局咧 ，end 得好神來之筆嘅。咁呢樣我就唔講啦，等大家慢慢回味。佢咁平淡嘅情節，佢又諗到呢條橋去 end 咧，我覺得好聰明。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導演雖然都係新導演嚟噶，不過好似之前拍過套嘢喺泰國得，但係香港冇上。咁而故事個情節拍法個拿捏咧，我覺得佢《出貓特工隊》係一個本身個劇本可塑性好高咯。咁而拍得好睇，其實當然功力導演要夠啦。咁但係都唔勁。呢套戲就係話個劇本俾得你原來咁平淡、咁細膩、咁生活化、咁平凡，即係平淡平凡，你拍出驚喜、拍出精彩呢下先係導演功力嘛。咁我覺得就真係做到，而且又佢都幾有自己個風格嘅，喺個攝影上，同埋喺嗰個叫做情節個擺位上。咁你問我係有個導演嘅功力喺度，咁呢樣嘢就真係我覺得又贏咗。咁而且咧呢套戲就標榜就真係用咗叫做顏值最高嘅三位。其實三個咧都係泰國人啦，咁但係其實三個都係有泰國血統嘅混血兒嘅，咁以混血兒去贏盡呢個觀眾嘅心咯。咁女主角就冇得講㗎啦，佢喺泰國紅爆嘅，就話係呢個叫做近十年啦泰國叫做最人氣最具影響力明星之一。咁你諗下啦，咁佢叫 Yaya，OK？ 咁其實係泰國同挪威混血兒。咁坦白講個樣同埋個身形好 slim 嘅，咁啊真係冇得輸啦，係即係身材冇唔係好勁嘅啫，咁但係都有嚇，咁而入邊亦都做到嗰種比較好自信、好倔強，但又會有佢女性脆弱嘅時候，亦都有咧對感情唔會處理得拖泥帶水，亦都有佢小鳥依人嘅時候，亦都有佢做賢妻良母嘅時候等等。咁即係演得幾好，有演技又靚，亦都有觀眾緣嘅一個明星。咁我覺得佢嘅質素即係擠落嚟香港明星就殺曬啦嚇。即係我成日話香港尤其是女明星咧，就冇乜邊個即係去到國際水準嚇。即係你話紅唔紅？佢即係你話楊千嬅咁嗰啲啊，真係坦白講行出嚟咁襯唔到咯。即係你真係係香港佢先紅得起嘅啫。即係你講真個樣又唔係好得，即係純粹贏出磨力咁又個聲，即係聲味唔夠啊。咁但係人哋外國往往就係會有啲真係好國際，總之一見到哇哇聲嗰啲咁樣嘅演員出嚟咯。咁女主角 Yaya 啦，咁配男主角就新李啦。咁新李係邊個呢？其實之前有套《戀愛病發》入面個男主角啦。咁亦都係叫做咧泰國而家叫影帝級嘅 嘅人嚟嘅，得唔得？咁而再配就係韓國組合，其實佢咧都係中泰混血兒。咁咧韓國組合 2PM 入面嘅成員，咁但我唔識讀佢個字啊，唔知 Lickim 咁樣啦。咁啊三個再加有個泰國妹嘅，咁啊叫做主要即係四個角色，就再加啲其餘嗰啲啊阿媽啊，又有個變性人啊，咁啊玩有啲佢個日本嘅上司啊，廣告公司老闆啊，咁啊有啲咁樣嘅叫搞笑角色。咁但主打都係呢四個人角色嘅互動，喺咁少角色而又咁都成兩個鐘篇幅，情節又冇乜特別，又有啲好誇嘅生離死別啊，或者有絕症啊，或者會有啲有奸反派啊，有奸角啊，或者調翻轉揾護養運動做包裝啊，夢想做包裝啊，喺呢啲乜嘢嘅叫附加元素都冇嘅情況底下，好純粹地寫一段兄妹情咧，呢套戲就係可以成為一個經典或者叫做代表作。咁啊，強烈建議觀眾咧值得入場啊！即係香港拍兄妹情啊，直頭我估冇添啊，依卅年。咁啊，日本都好似應該有，不過我就咁霎時間都噏唔出。反而韓國咧，我之前睇過一出，就係表面係講跆拳道好似，但係實情咧就係咩？我大佬係我黑社，我大佬係黑社會啊，定唔知咩？即係表面係講跆拳道。但實情就係講一個，我都唔記得咯，係啊，即係哎呀，我 check 翻先。表面講跆拳道，但係又係講個大佬，實情係講大佬同個妹之間嘅兄妹情嘅。跟住我唔記得叫咩名咧，咁都係用跆拳道包裝。咁啊係啊，但係個跆拳道又講盲咗嘅，即係一個失明嘅跆拳道高手，由個女咧，由個妹咧就令到佢再振作咁樣嘅。咁啊有套咁樣嘅戲，咁我都唔好記得個名，而家 check 緊啦。好似係我的麻煩大佬啊，係啊冇錯。咁啊，2016年嘅作品啊，咁就我覺得。即係都叫有啲兄妹情咯，咁嗰套都唔差㗎。不過佢已經用到就揾個運動做元素加入去做包裝，就等個劇本就實啲咯。咁呢套連呢啲情況情節都冇。咁而最正入面其實真係冇反派，冇奸角，咁只有佢兩兄妹嘅對立位、衝突位，跟住個誤會位，然後冰釋前面個感情位。咁佢個感情推演同埋佢點解會最後會點咧？即係個情感推演好有說服力。咁呢樣嘢咧，即係你拍即係初吻五十次就真係爭氣爭人哋十倍啦。咁啊，真係值得要大家學嘢。咁而最後個 ending 亦都係神來之筆。咁我覺得真係好感動。咁我睇嗰場差唔多，我諗真係差唔多接近全部女生都喊咯。咁因為最後佢贏得幾靚。即係幾喺咁平淡、咁平凡嘅故事入面，真係神來之筆。咁我覺得就真係值得大家去睇，亦都係咧證明泰國電影近年真係好進步啊！包括有《出馬特工隊》啦，亦都有呢個《戀愛病發》啦，嚟到呢套啦。咁跟住又有譬如《嚇鬼阿嫂》啊咁樣，我又覺得又唔差。咁兼咧仲有啲咩咧？包括仲有泰恐啦，即係大家唔好忽略嘅，就有好多恐怖片，包括譬如之前我有講過嗰、那個叫做嚇鬼阿嫂咩啊歌尾啦，跟住又有呢個一日情人啦，跟住又有呢、這個係啦，出馬特工隊啦，咁啊即係其實又有唔同嘅電影啦，即係都唔同類別，咁都我覺得近年係又提升咗嘅，咁啊變咗就即係睇慣。外語或者你來去都荷里活，咁或者都係中意睇韓國片、日本片，咁啊泰國片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咁而呢一個男女主角確實入屋又靚，又有聲味。咁男主角你睇佢戀愛病發，佢飾演一個 freelance 嘅 designer， 因為即係始終就講佢都係窮嘅，咁啊著啲衫又比較瀨啡，咁你唔覺佢 charm 咯？今集佢又直頭做廣告個，你當係 creative 嘅或者個 sales 嘅 account executive 咁啦，咁佢就真係哇～穿啲衫係幾時尚嘅，而且亦都咧講嘢好自信，好幽默感。咁又睇得到佢真係好 charm， 又夠高啦。咁而佢咁樣就同呢個妹撞出嚟嗰個喜劇效果好高。咁而但係最後做到感動位，咁其實好難得。 吓，确实系一套咧，好值得大家睇，亦都系喺香港港产片好少有够胆拍嘅题材，净讲兄妹情。咁你唯一我觉得有少少不足就系话佢因为重点都讲晒兄妹情啦，反而女主角同个男上司之间嘅爱情建立位其实就薄咗，亦都好跳跃嘅。咁呢样嘢可能有少少不足啦。咁但系我个人意见，呢个导演嘅取向又唔系话佢拍得错咗嘅，因为如果你聚咗焦嗰个妹嘅爱情，你自然个兄妹情又冇写得咁犀利咯。咁既然套戏摆到明系大佬可以退货嘛，讲紧呢个即系渣男大佬与呢个出色资优妹妹之间嘅一生嘅矛盾，咁呢套戏就恰如其分，亦都拍得相当精彩。呢个礼拜推介俾大家，大佬可以退货嘛？